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66集。 此时，蜀中山里，唐枕指挥着众多鬼影呼啸而下，那变序留下的禁术跟着陡然高涨，将水坑的三昧真火逼到了一边。这节骨眼上，韩渊的身体突然闪了闪，他毕竟是魔龙之身，离北冥君只差一步，哪怕李云这个九连环也入了元神之境，做出的化石水能将他定住一时三刻，也算相当不容易了。药水的作用在渐渐退去，若是此时解开石化，韩渊少不了被那禁术撑炸。他终于不再纠结材质问题， 坚持不住了，李云，再来一瓶。 没有了， 李云绝望地吼道。吼完，李云欲哭无泪地闭上眼睛，心想， 亲娘啊，大师兄你还赶得来吗？ 随着韩渊身上的石化开始退却，那越发压抑不住的禁术变本加厉地撕扯起他的身体，韩渊每一道鳞片间都冒出了血丝，严正明的神识正在掌门印中焦头烂额，手上代表血势的八卦盘突然闪了起来。血势是扶摇童上万年前的，主体却是韩渊，韩渊自然没本事破除血势，这只能代表他快去见列祖列宗了。严正明冷汗都下来了，可掌门印只有历代掌门神识能进来，他想叫程前帮忙都不行。就在这时，掌门印中被他附身过数次的童儒突然出现在他面前。与以前不同，这一次严真明有种错觉，童儒好像不是一段幻影或者记忆，而是看得见他的。童儒残留在此间的神识对他招招手，严真明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。只见童儒穿过无数道门，无数浩渺如烟尘的神识一言不发地将严正明带到了一道大门前，门上有一个清晰无比的红印，正与无常天带来要挟他的除魔印如出一辙。那门虚掩着，中间裂开了一道缝隙，心魔谷中源源不断的魔气正是从此处逃脱而出。童儒停下脚步，对严正明点点头，随即消失在了原地。严正明试探着伸出手，顺着那裂缝轻轻一推，这道门轰一声开了，他立刻将神识从掌门印中拉了出来。只见空中风云涌动，掌门印中露出的无数星子正被吸入一个巨大的漩涡，不过片刻，那些星子便被涤荡一空，一道黑洞洞的门出现在他与程前面前。 就是这里，走。 两人纵身闯入那大门中，同时严正明以掌门身份扯下扶摇山的封山令，整座扶摇山重现人间。蜀中，韩渊彻底从石头状态中变回了血肉之躯，他感觉自己身上仿佛被无数根针钉在地上，无处不疼，疼得都麻木了，便不由得想， 我好歹也是个元神修士，若是死了，元神也会魂归故里吗？ 扶摇山上正弥漫着一层说不出的魔气，严正明手上的血势八卦盘闪得越发频繁，两人径直飞过无数密林石阶，人未至，一剑已经从空中劈下，唐枕住过的客房连同院子整个分崩离析，那院中好像雨后积水一样，沉淀着厚厚一层凝滞不动的黑云，院落中厚重的青石板被严正明一剑削开，下面露出了一块大石。朝阳城中外冷内热的冰心火，里面放了一具尸体，正是六郎。只见他胸口石亮石灭，像装着一朵小小的火苗。唐枕竟将噬魂灯的真身藏在了六郎的尸体中。蜀中，禁术被魔气刺激，凶猛地冲破了水坑的火圈，火红的羽毛飘散的四处都是，好像下了一场木棉花雨。 四下里都是鬼影，魔龙的利爪抠住了地心。韩渊发现自己再没法和自己吵嘴了，他那一个躯体中分开的两个意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合而为一。扶摇山巅，双刃中裹挟着风霜的剑气直入冰心火中，幽微剑意自缝隙里灌入那大师内心，生生将他从一角破开了一个口。六郎的尸体见保护层被撬开，惊恐地抽动了一下，转身化成一道黑风便要逃出去。 小钱让开！ 严征明的剑到了，已经入鞘的剑摧枯拉朽一般亮出藏锋之刃，一剑寒霜十四周，整个扶摇山都在为其震颤。唐枕在半空一顿，成千上万条鬼影跟着他僵住，他们脸上先是一片空白，随即又齐齐浮现出了一丝微妙的疑惑。一时间，唐枕心里众多念头好像大火消散后明灭在风中的火星，杂乱无章的此起彼伏着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 谁动了我的本体？严征明他们吗？可是他们到底是怎样从北冥之海里逃出来的？又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？他们没有直接循着这些人的踪迹追到蜀中，反而回到了扶摇山。他们既然不能随意在无限空间中自由来去，又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回去的？谁将我藏在冰心火的本体出卖给了他们？ 电光石火间，唐枕满心大惑不解，甚至来不及去气急败坏。 怎么可能呢？我分明谁都不信任，更从未与这世间任何一个活物交过心。孤身一人，我这无限鬼影的权柄，即便这样，也做不到万无一失吗？ 漫天的鬼影好像一群无知无觉的吊死鬼，纷纷愣怔在空中。他们身上缭绕的鬼气与魔气逐渐开始褪去，一个接一个的被不知名的清风洗干净，在空中褪色成普通的魂魄，融化了，像一排晨露经历一宿风尘，悄无声息地回归天地间，自由而洁净地飘往下一个归宿，竟充满了某种宁静而隽永的意味。尤良举着严征明已经没了精气神的元神之剑，近距离地看见了这一切，被此情此景震撼得无以复加。唐枕的元神不断从消散的鬼影中退出来，最后终于被迫合而为一。他强大的元神在失去本体后依然能苟延残喘。唐枕没有逃，可能是太过震惊忘了，也可能是从未想到过一时懵了。他喃喃道： 没有道理，百万怨魂的结果分明是应在我身上的，这不可能，注定的事怎么可能会变呢？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。 李云最先反应过来： 你们还都愣着干什么？ 水坑和尤良立刻反应过来，对了，此人可是鬼修一道的集大成者，天下再没有第二个比他更精通魂魄功法的人了。一旦放虎归山，没准让他缓个一两年，又能用什么闻所未闻的手段卷土重来。尤良手中剑一声尖鸣，封住唐枕去路。李云一把抽出腰间佩剑，连同水坑三人同时冲了上去。唐枕本体刚碎，又被不断飞离而去的鬼影反噬，元神正是最脆弱的时候，一时间来不及躲闪，先后被两道剑气贯穿。他僵硬地打了个挺，迎上了扑面而来的三昧之火。在烈火中，唐枕依然迷茫的目光缓缓落到了水坑身上。他死到临头的记忆像去而复返的潮水，冲过漫长的处心积虑，冲过更加漫长的与噬魂灯你死我活的炼狱生涯，冲过上一次的生死与离别，最后落在了一根羽毛上。那羽毛在他心里轻轻波动了一下，唐枕嘴唇微动，但什么都没能说出来。 有的人一生非黑即白，所有途经过的亮色于他都如昙花一现，飘然一瞬开过就没有了。唐枕的瞳孔中放了一个水坑，破败的元神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天道无常，机关怎能由得人算尽？不知他在最后一刻想没想明白这个道理。李云做梦一样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手中剑竟也有一天会见血，还斩杀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魔头。他保持着无比惊奇的表情，认为自己从此可以卸甲归田，回家把这把中看不中用的佩剑供起来了。他正在找不着北，韩渊突然怒吼： 笑死了，这边还没完呢，都发什么乐，还不帮我一把。 李云被他一嗓子吼回了神，这才想起还有卞旭留下的烂摊子。他屁滚尿流的御剑落地，见卞旭那献祭之术居然并没有被削弱多少，而方才被唐枕召唤而来的魔气也没有一点打算消散的意思。水坑立刻掉头，用火圈将献祭禁术重新围起来，让强弩之末的韩渊稍微缓了口气。李云不要钱一样的摸出一把丹药丢进了韩渊嘴里，不偏不倚地堵住他后面的话音。韩渊被他噎了个半死，有心想破口大骂，愣是没有腾出嘴来。短暂的休整与伤药让韩渊裂开的伤口开始缓缓愈合，可惜这些丹药治标不治本，有时水坑一个没守住，冲出来的献祭之术又会给他留下一条口子。直到这步田地，韩渊终于承认自己可能确实是造孽造多了，这一下又一下好比千刀万剐，滋味别提多销魂。李云一挥手，方才被唐枕打落在地的虫子大军们纷纷就地复活，蹦跶着替他探查四下地形。已经残破的斩魔阵，还有卞旭为了献祭布下的巨灵阵，全都纷纷传回了他眼里。献祭成，巨灵阵已经没有用了。尤良一个剑修对阵法毫无建树。 前辈，这不是办法呀，就算把我们都耗成人干，我看这献祭之力也难以消减啊。 师伯， 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呼喊。李云回头一看，年大大整个人被压在一堆石头下，艰难地扒拉出一条缝隙，露出个头。 我 李云十分发愁地将他挖了出来，感觉以后年大大少不了被他师父修理。年大大灰头土脸地爬出来： 我知道，此地离冥冥谷不远，冥冥谷后面连着一片荒山，后面崖深千丈，步步悠险，没有人的。 你怎么知道没有人？ 我御剑掉下去过一次，我爹把整个冥冥谷的人都派出来了，在下面搜罗了大半个月才把我捡回来。 哎，行了，你那丢人现眼的事先留着吧。带路，水坑，你和尤良帮韩渊一起挡一会儿，其他还活着的人都过来帮我个忙。我们在这个废了的巨灵阵基础上拉一条引灵阵，把献祭之力引入荒山。 快点， 你且忍忍吧，真断成两截，我跟大师兄说两句好话，没准他能把真龙旗给你。 李云飞身带着众人御剑而去。韩渊差一条龙骨，垂涎真龙旗已久，闻听此言，当场就翻天覆地地文静了起来，再不污言秽语的催促，痛快地说道： 多谢二师兄，你们放心去，我再撑半个月没问题。 李云被他泄出一身鸡皮疙瘩，头都没敢回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